一毛不中，韩嫣如迈步上来追击。千城手里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就地翻身而起，就是一个天机挑了回去。韩嫣柔侧身避开，而后就娴熟的多打一配合。包子入侵，神鬼不知的溜到千城背后就是一板砖。这时飞枪迟一步脱身的君莫笑也总算是到了这边，一眼瞥到千城后，却是认出了他的 ID， 连忙叫住了包子入侵。 等会儿，不是他们一伙的。 你知道他们是谁？ 千城一听这话，貌似君莫笑知道对方来历，连忙打听。 大概知道。 是谁啊？ 先跑，别八卦了，成不成？ 君莫笑带头跑路，那四人紧随其后，千城无奈也只好跟上。身后追来的24人中，远程枪手们射击不断，千城狂跑 S 让对方无法准确射击，疾飞般的追上五人，却听到君莫笑竟然在给那四人上课。 移动方式有三种，行走、小跑、疾跑。疾跑速度最快，会消耗耐久，行走最慢，但是可以短暂恢复耐久。小跑不快不慢，耐久不消耗也不回复，直接用疾跑，当然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爆发力。但是这样用完耐久再用小跑的方式，遇到经验丰富的对手，最终肯定是不能逃脱。看，就像这个千城，他现在用疾跑看似超过了我们，但这只是暂时的。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注意变换三种移动方式，一分半后他会被我们甩下。 靠！ 被当作反面教材的千城郁闷的停步，正准备说两句，那五人却已经哐哐哐地从他身边跑过。那个叫包子入侵的家伙竟然还在问：“ 哎，他突然停下了，这个什么操作啊？”“ 想当炮灰的操作。” 君莫笑说。 轰！ 一颗炮弹炸在了千城身边，一时走神的他被掀了个跟头，还好及时一个瘦身的操作，没有爬地不起，滚起身后连忙又是狂奔，很快又赶上五人。 他又追上来了， 包子入侵说。 这种方式就更差了，距离没跑开，还总被落下遭受攻击。 千城气得吐血呀，但细看五人，在君莫笑不住的出言提醒下，五人不停地切换着三种移动方式，没有固定的节奏，有时一种移动方式甚至只会迈出两三步。千城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五人学了起来。结果那个多嘴的包子入侵又在说话：“ 哎，他好像在学我们。”“ 晚了，他起初的耐久和我们不一样，肯定会先一步用完耐久，最后还是跑回。”“ 持久力太差是不行。” 包子入侵很是同情地说。千城咬牙呀，他没有向人求助的习惯，此时虽然模仿了君莫笑五人的移动方式，但在他看来，这主要还是靠他自己自力更生。但那个君莫笑却说自己会先没耐久。千城看了眼自己的耐久，的确是所剩无几，而身后的24人虽然没有几步赶上，但距离明显是在缩小中。 喂，这真能跑掉吗？ 千城问。 距离在缩小是吧？暂时的。 叶修回答他。果不其然，对方在混乱的疾跑追赶后也没能追上几人，耐久用尽只能用小跑后，对方的距离开始被渐拉渐远。 哎，真的拉远了。 包子入侵喜道。 拉远了是吧？那么我们也不用跑了。 为什么？ 因为通过这测试已经可以得知对方水平有限，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战斗一下。 我们只有五人啊。 田七提醒。 六人吧，千城也是人啊。 这只是网络，在网络上你不知道另一端的家伙到底是人是狗。 豹子入侵无比严肃地说话。 他说过人话了， 叶修无奈地说着。千城狂郁闷了，但就在此时，君莫笑也已经停步，转过了身来。 看，他们24人中稍微比较有水平的人只有一个而已，就是那个战斗法师。 叶修说着，操纵着君莫笑不退反倒是迎了上去，高声说道： 陈叶辉，是不是你啊？ 24人也停下了脚步，山谷里一片静悄悄。被叫破名字的陈叶辉很是郁闷，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很不顺利。刘浩要照顾战队的成绩，无法再分心来网游里和叶秋纠缠，于是把这任务交给了他，让他阻挠叶秋的发展。可对抗叶秋，他又能有什么手段呢？副本竞争没有职业选手相助，他是不会再想了。思前想后，最后想到的他这边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加氏这一次是由他这个工会会长亲自带队来新区开荒，雄心不小。相比其他工会，他们在第十区投入的人力其实是最多的。原本家王朝是打算在新区力和各大工会好好竞争一把，恢复往日的雄风，谁想这君莫笑的出现把第十区搅得一团乱麻。目前大工会的竞争内容似乎变得只有一项了，那就是谁能得到君莫笑的帮助。陈叶辉苦逼啊，他已经知道君莫笑是谁，一点不敢奢望会来相助他们家事。他也算是俱乐部相当正式的一员，叶秋被退役的各中缘友也是知道不少。此时的叶秋没来故意找他们家王朝的麻烦，就已经算是客气了。陈叶辉不可能去争取君莫笑，他一直在精心准备对付君莫笑。原来他手中掌握的可用的空号已经不剩几个，为此又是专门练出了这么一批。好容易在30级的阶段和君莫笑达成了一个层次，陈叶辉立刻毫不犹豫地出动，他要趁这个时候就给叶秋打击，否则万一这家伙真投奔个什么工会，那他这边人多势众的优势可就不存在了。只可惜精心准备的布置，他以为已经无懈可击的包围计划，他设想到的各种应变方案一个都没用上。君莫笑干脆的退队，然后主动攻击4人，送出包围的方式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陈叶辉这准备了许久的包围计划经历了1秒钟就已经宣告被破。陈叶辉实在不能甘心，包围被破，他们人数优势不变，自然是要追赶一番。结果一路跑来，眼看就要脱身的一行人似乎突然站住，无所畏惧的就站到了他们面前。 移动太差了，陈叶辉。 叶修此时继续说道， 你们实力我已经完全知晓了。 陈叶辉一怔，这才知道原来引着他们追赶竟然是一次试探。这种掌控节奏的移动方式可是属于职业选手级的高端内容，普通玩家没几个能做得好的。叶修这样一试探，立时知道这一次的对手阵中并无刘浩他们这些职业级的家伙，那么只是人多的话却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 你想干嘛？ 千城此时过来问道。 团灭他们。疯了吧你？ 要不要参与一下？ 你说真的？ 不然我们干嘛不跑啊？ 我们只有6个人啊。 人数不是关键，团队战配合也是最重要的。 好，我就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千城提毛豪迈地站了上来。 准备上了。 是。嗯，上。 千城也在叫着，结果包子入侵，韩嫣柔先从后面冲出， 伴在君莫笑左右三人已经杀了出去，根本就没人向他寻求配合。 怎么？ 千城茫然中，田七和月中眠却是已经走了过来。 安心打酱油吧，兄弟。 一句话的功夫，前方阵中已经杀成一团。君莫笑、韩嫣柔、包子入侵三个角色底背站成一个三角形，直接深入对方阵中迎战多面来敌，看起来似已被人堆给淹没，但片刻后在一片血花中先一步倒下的却不是三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他们的对手。 人多的确是优势，但是起码也得达到足够的数量啊。 叶修说着，君莫笑突地从三人的小三角站位中脱位冲出，飞身而起，赫然是一个崩山击劈向了陈夜辉大肆调度准备朝这里强力冲击的人手。陈夜辉的想法也很简单，其他人的死活都不用管，能把君莫笑消灭一下就算是一种胜利了。陈夜辉的意图明确，但叶修的攻击性更明确，完全是摸清了陈夜辉的打算。这一记崩山击正中对方聚集的核心，冲击波扩散出去，反应稍迟的都是躲避不及，这还没摆成阵型呢，就已经被这一击搞得东倒西歪了。天机落花，君莫笑手中武器一合一伸，战矛形态使出战斗法师的两个技能，旋身一掌崩飞了四个人，跟着抬腿一撞踢起一人，千机伞缩回又成枪形态，子弹喷射而出，这人狂飙血花倒飞出去，却是叶修把 BBQ 用直线的方式给施展了出来。这种用法操作要极快，人刚一被浮空，紧接着就要拔枪射击，原理上和魔道学者超低空骑扫把飞行是一样的。倒飞出去玩家一路连撞数人，没飞多远却是带翻了三人。陈夜辉指挥下的布阵被叶修三次攻击就已经打得乱七八糟，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此时也是分头出击，一左一右，攻击速度无比。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人虽然没死几个，但还站着的却也真没多少了。黄土卷过，陈夜辉率领的24名打手阵亡一人，倒地13人，还有10人却也是视角乱得一时间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君莫笑三人又是背身而立，各持武器彪悍地站在圈子当中，压倒性的气势一时无二。千城呆了，彻底呆了，原来六人都是多余的吗？只是这三人就已经压制住了对方24人的攻势。千城和对方有过交手经验，虽然他死得很快，但这也正好说明对方的实力和配合都不弱。但怎么碰到这三人就好像纸糊了一样，连一分钟不到包围什么的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个铺地的，转着身找方向的，找对方向却不敢动的，这太酷了吧。千城羡慕，他一向独来独往，让敌人溃不成军，而他傲然挺立当中的画面根本就是他最时常幻想的镜头，而现在幻想成为现实。虽然对方有三个人，但这的确是他一直向往的境界。这一刻对方的角色明明都还在动，但千城硬是觉得好像时间停顿般的静止了似的，因为在他的眼中，活动的那些家伙不过是背景物，忽略不计。他眼中看到的只是圈子正中的三个身影。 枪手开火，魔道扰乱他们的视线，剑客干什么呢？守好你的位置，召唤你白痴啊，租好位置再去召唤。靠，又被打断，你去死吧。 陈夜辉嘶声竭力地呐喊着进行部署，但是没用， 完全没用。枪手的子弹炮弹乱飞，但最终看起来只像是这场战斗的背景音乐，给大家增添点气氛，根本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限制。对方的走位节奏远比他们的射击节奏要快。魔道想靠快速的飞行带乱对方视线，这刚刚从对方视线里经过了一下，就已经像只苍蝇一样被拍了下来，按在地上就是一通海扁。剑客守住位置，剑客很茫然呢，自己的位置到底应该是哪里？怎么不知不觉的就好像成了个局外人一样，距离战斗越来越远了呢？至于召唤，苦啊，召唤师是需要召唤各种宠物来帮助自己战斗的，全是释放技能。开战这么久，刚开始提前招好的宠物壮烈以后就再没有补上过，无论跑到哪个角落，正释放毒条时就会有一颗子弹飞至打断他的技能。可怜的召唤师此时只有一个感觉，这颗子弹才是他最忠实的召唤兽，只要他一搞召唤，立刻就扑来亲吻他。千城在旁看的已是热血沸腾，朝着身边的田七和月中眠叫道： 哎，我们也上啊。 上去干嘛呀？ 田七问。 战啊。 千城说。 还是不要去碍手碍脚了吧。 田七说。 是什么碍手碍脚啊？ 月中眠此时也突然爆发，虽然最近频繁跟君莫笑混在一起，但他早期积累的憋屈可还没化解完呢，君莫笑到现在也没有加他好友。 上！ 月中眠拔剑冲了上去，千城也是毫不犹豫挥矛冲上。对方正被君莫笑三人打得泪流满面，突然看到有新人加入战团，本是一阵慌张，但交手了几合后，立刻有人惊喜交加呀。 哎呀，这两个好对付。是吗？是吗？ 众人惊喜着，不少人连忙朝着二人冲了过来。君莫笑三人竟然被他们有意无意的给忽略了。陈夜辉、千城、月中眠此时成一家了，一起气了个半死。一家人当然就要感觉到同样的压力，陈夜辉瞬间被叶修他们三人盯上，千城和月中眠成了众人眼中好欺负的猎物。对方的反应都是那么的一致，打不过只有跑。陈夜辉向左，千城月中眠向右，撒腿就撤退。天七连忙朝旁站着，只希望大家把他当作背景看待。 哎哎，这里还有一个。 结果却未能如愿，对方呼啸追至的时候，把田七也一起算了进去。田七是泪流满面了，只好跟着月中眠一起逃窜。原本很严肃的一场战斗瞬间好像成了一场闹剧。叶修也是无语，望着狂奔的千城叹息， 这货果然很擅长抢怪啊。 好在如此不坚贞的人也不是全部，还是有部分人在继续和叶修他们纠缠，只可惜此时的他们只会显得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和叶修他们三人抗衡了。陈夜辉跑开，看到三人没追来，连忙又是大声招呼指挥，可先前人多时都没用，眼下一半人都失了立场，他这点指挥更显得可有可无了。